现在我们把数据抽象与程序设计语言中数据类型的概念进行类比。我们用一种类 PASC 语言来定义以下记录类型，这个记录类型的名字叫 custom， 还有四个字段，分别是 custom name、 social security、 custom street 和 custom city。